四，生词，比，气温，高，度，有时候，下，雨，预报，冬天，雪，夏天，滑，滑冰，冰，暖和，旧，瘦，凉快，练习，胖，秋天，春天，瓜。